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Father. 爸爸 Mom. 妈妈 Child. 孩子 We. 我们 You. 你们 They. 他们 Let's try that faster. Child. 孩子 Mom. 妈妈 They. 他们 Child. 孩子 Mom. 妈妈 They. 他们 We. 我们 Father. 爸爸 Child. 孩子 They. 他们 Father. 爸爸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妈妈 She is my mother. 她是我妈妈爸爸 His father is a teacher. 他爸爸是老师孩子 How many kids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我们 We are friends. 我们是朋友。你们。 Hello, everyone. 你们好。他们。 They are my friends. 他们是我的朋友。妈妈。 She is my mother. 她是我妈妈。